哎，如果您正好还在家里啊，是特别适合抒发心情的啊， 对对对， 抒发情绪的，那我们今天也尽量的配合一下您的情绪。哎，但你如果您写的好，我们就好好给您念念啊，您要写的不好啊，我们也好好给您念念。对，您这个我们到时候给您这个配上点音乐呀，对吧？ 哎放首歌呀，哎，让您今天早上这个情绪啊，哎呀达到顶点。哎， 看人四一写的， 嗯 啊，冷啊 啊， 再睡会儿吧。 哎呀， 这是写的属于好的还是不好的？ 哎，这个挺好，嗯，如此的真实，嗯， 叫什么地接地气派？ 哎，对对对对对，来看一下啊。还有肖说了，哎呀，今天是高帅呀，你一个没说对啊。他说油饼女神没来啊啊，你这个 知道是油饼女神是谁吗？ 我知道知道知道啊，这个已经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 对对对，好像他每天就只吃，昨天吃的是糖油饼。 嗯，好， 早起的朋友都来打打招呼啊。 嗯 嗯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也顺便跟我们说说这么早起来干嘛呀。 对， 哎， 然后 看见雪了。 嗯，看见，其实反正真的不敢叫他雪。以前那个什么，我们的气象学家前一段时间不是来了一句，我觉得特经典的一句话，叫做"有雪无量"啊。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个的话，那应该叫有雪不大。 就当天我看一朋友在朋友圈说，哎，你看北京这一使劲不下雪，直接下冰了。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呢，甭管怎么着吧，但是今天是天气是跟往常不一样，终于见了点儿。这个水结物了啊，所以呢， 对对对， 此时此刻您想抒发什么样的情感，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咱们哎文艺一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今天早间和上午，北京市部分路段将会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注意。 另外，额度较大的扫码消费多用动态码，500元日限额呢，基本不影响消费。 还有就是12315平台可用支付宝一键投诉， 工商全市要排查假冒的鲍师傅，这是糕点店的。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的，很多新朋友啊，问我们是在哪儿互动，丹丹丹丹丹丹丹啊，我们都已经看到你了。嗯， 几个人呢？ 这个可能他是就是紧张了， 代表全家。 对，来来来， 都在这儿说话啊， 都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 是， 今天早间和上午，北五环东段，听好了，京密路还有机场高速东二环全线，啊，东二环全线，华威南路车公庄大街。西直门北大街、西二环北段、前三门大街、长安街以及延长线等路段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理措施。 遇到上述路段交通管理措施的时候呢，司机可以适时的绕行北四环鼓楼外大街、东四环西大望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朝富路、通惠河北路、广渠路、两广大街、莲石路、阜成路等相邻的道路。那预计今天上午10点之后呢，路面交通流量也将有所明显的上升，尤其北部地区的环路和高速路、南部地区的批发市场、建材市场周边都可能会出现拥堵，而京藏高速、京城高速、机场高速以及安利路、京密路等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在市区内呢，西单商圈、双井商圈、朝阳大悦城、十里河商圈、玉泉营商圈、西三环新兴桥区、北三环联想桥区，这些区域呢，都会成为热点区域。 今天到19号，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大型展会，容易造成北四环大屯路等路段出现车多影响。那今天到5月13号，昌平区将举办北京农业嘉年华。从往年的交通情况来看的话，安利路、京藏高速、京城高速等路段在周末期间交通流量上升比较明显。 听完这个消息之后，我想大家还是在家里赏这个冰渣吧。 嗯 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啊。 好，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了2017年北京网购调查用户报告。哎，人家报告就显示出来啊，网购这种新的消费形式不仅带来了社会消费量的增加，同时也引领着咱北京人新的生活模式。 嗯， 同时呢，调查报告的数据还显示，咱北京网购用户网购的满意率水平较高，并且逐年增长。去年北京网购用户网购体验满意率为91.5%，比较2015年和2016年分别提高4.7个和1.3个百分点。其中15%的用户表示网购体验非常满意，76.5%的用户表示基本满意，8.0%的用户表示一般，仅有0.4%的用户表示不满意。调查结果发现呢，网购体验满意率与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啊。那么受教育程度越高，网购体验满意率越高。 哦，这还跟这有关系吗？ 嚯，主要是受教育程度高了，可能这个骂起人来比较含蓄。 他满意，他不说，憋着。 来看一下啊，根据央行规定，使用静态条码支付同一个客户单个银行账户或所有支付账户，快捷支付单日累计交易金额应该不超过500元。那看到这一规定，有些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就是抱怨额度太低了，说以后每天扫码支付不能超过500块钱，真不够用啊， 不好用了。 对，事实上这是大家的误解啊。业内人士就指出，受500元限额，这个额度限制的主要使用的是这种静态二维码的街边小商小贩，大部分的扫码支付，特别是额度较大的消费，还是用动态码的多，也就是商家用扫码枪来扫消费者使用的这个动态二维码。那从以往消费者数据来看的话，500块钱的限额也完全满足绝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 这个解释白一点呢，就是你扫我，我扫你的问题。就以前可能咱们扫人家商家多，这以后不是了，人家多扫扫咱们就行。 对，主要是因为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街边的小贩一般都会在车上贴一个静态的二维码， 弄个小板儿。 但是呢，我想说，你可能低估了人家的日收益能力。一个卖鸡蛋灌饼的一天， 那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那个手机来支付嘛。他直接拿他的手机码，你可以，他有收款嘛？ 一手套着鸡蛋灌饼，一手拿着手机让人扫码。 但是这个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还有待完善， 还有待完善， 还有待完善。 这个因为路边小摊不一定就 人家就 收于500吗？这个不好说啊。来看看另外一个方面，今年海淀区幼儿园适龄儿童的信息采集时间目前已经确定，将于2018年4月20号开始进行信息采集，将持续一个月，截止到5月20号。 另外呢，信息采集系统要求家长们填写入园的意向。按照近几年规定呢，适龄幼儿在入园前都需要进行信息采集，但是信息登记的先后顺序与幼儿园录取顺序无关啊。根据通知呢，只要孩子在当年的8月31号前年满3周岁，而且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实际居住地在海淀区，都可以注册成为系统用户。信息采集需要在海淀区教委官网上来完成，那么需要登录采集服务系统的这个地址来进行注册啊。大家上海淀区教委的官网就可以找到。值得提醒的是呢，如果家长去年已经为儿童完成信息采集，但是没有被幼儿园录取，而且招生年龄符合今年的招生条件，就不需要重新再注册了。您直接登录系统，修改相关的信息，并且重新选择意向幼儿园就行了。 2018年高招，北京市有29所院校参加高职自主招生，计划招生13343人，其中计划招收农村户籍学生6501人，报名将于明天至下周四进行。那今年北京市有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城市学院等29所院校参与了高校招生，各校将会自主安排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此时此刻看到此情此景，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呢？然后我们今天努力的为您营造一种情绪。 哎呀，来看看大家都在抒发着怎样的情感、嗯、啊！你这儿找到了什么样子的？ 我们著名的互动听众摩擦儿说、 哦：“ 天上下雪，地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 哦”嗯， 还有点人生哲理。 对对对，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我们明白了。嗯，一丈魔又惹你了吧？ 但是一丈魔怎么还说睡在床上？你怎么给他踹去了？ 所以嘛，摩擦儿自己爬起来了。来来来，让我们说一下啊，有一位叫没啥好名字的朋友，人家还真是就给， 虽然人家名字没怎么起， 对对对， 互动内容非常好。 哎呦，人家此时此刻真的是跟我们一起融进来了啊！人说仰望天空，那在冬日里端在碗里凉凉的雪花冰，此刻决然而起，又悄然而下，飞入了我的眼帘，挂在了我的眉梢，停在了我的唇上。这些可爱的小生灵纯真无邪，刚碰到我暖和的手就变成了一滴水珠，快的我还没有细细看它就默然逝去了。唉，不由心生怜悯，感叹它稍纵即逝的美丽。真好，他写的。 嗯，听完之后就特别想下班。 你这，哎呀， 太伤心了。 哎呀，不是，我觉得他这，你看人家这个什么，飞入我的眼帘，挂在我的眉梢，停在我的唇上，手一落到我暖和的手上，它就化成了一滴水珠。 你又重新来一遍呀？ 哎呀，这就回味一下，回味一下，这得回味一下。 不错， 哎， 大家啊， 哎， 可以比拼比拼， 对，比拼比拼， 看到眼前此情此景， 哎。大家都想到什么？ 抒发一下情怀。 哎， 北京文艺广播， 来来， 大帅念的多好。 没有没有，你看你那儿有什么可以抒发的？啊、 我这都忒实在 啊。什么哈？ 啊，波波先生，雪呀， 嗯， 这么一点点不算醉。 好，您得把这拿当酒喝是吧？来，这还有一个啊，这个嘟嘟说了，哎呀，这个也挺伤感。 那他那都是文艺呢。 啊，这你说你找你偏找短的念，你知道长的一般都挺文艺。 哎、我说来啊。 和在一起五年的女朋友分手了。 哟， 今天也是我们在一起的第62个月，上天就下雪了。希望我能够像雪后的庄稼，能够再蓬勃生长吧。不难过，不难过，只是觉得后悔自己不够好，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祝她幸福，我还是爱你的。不多说了，我去静静，不要太悲伤的音乐啊。我给你找首二泉映月啊。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哎呀，不要伤心嘛，对不对？ 对，这种事儿大帅有经验，能跟你说说。 对对对，女朋友就像下雪一样，是吧？今天没下，明天肯定下嘛。 早晚也得滑。 哎， 张冲提示大家，他在上班的路上地上可滑、 哦， 开车、骑车的朋友都得注意安全。 哎，啊、真是，还有很多朋友真的都是在上班的， 是 是, 是、 啊，对吧？这个哎呀，还有带媳妇儿回老家的啊，张建刚，嗯，还有我们看一下 这会儿带媳妇儿回老家吗？ 这是怎么着？过年没了，这、哦、过年没 错峰错 峰回家，哎 对 对 对，清冷说我们的今天计划是去奥森公园，我们做活动 啊。 哦，也不知道今天还有人去不？那你们怎么商量的呢？ 你看一下，还有肖呢，说真冷啊！我可爱的工作，工作爱我，我爱工作，我已经快到单位了 啊！ 对了，在打广告的吧？我们店今天团购， 只能说这么多了、 你私下跟我说一下你们店是什么名字，好吧？ 小静也说和你们一样正在奋斗当中，啊、 哎， 辛苦了各位， 辛苦辛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这个热点消息啊。 嗯， 今年的315消费者的维权通道更加通畅了。那随着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在3月15号升级完成，引入阿里巴巴、高德地图等五家科技企业技术，消费者不仅可以24小时进行投诉举报，还有望在线完成纠纷解决。 哎，据介绍呢，这一次12315平台升级，除了官方网站和 APP， 12315的官方小程序还首度登录支付宝，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点点手机就能维权了。你打开之后进入那个城市服务，搜索12315就可以打开国家工商总局官方的12315小程序，点击我要投诉或者是我要举报。哦，这个很快呀、啊。 嗯， 然后输入要投诉举报的公司名称，最后呢提交要投诉举报的信息就能完成。如果消费者不知道企业的注册名称，还可以通过在电子地图上点击选择的方式，由系统自动确定企业，匹配管辖的机关。 啊、 这可别确定错了啊！ 对，您别跟人给人告错了，我跟你说 啊。对， 当然这个应该不会。我们看一下啊，我现在正在找。哎呦，还真是啊！你打开以后，12315这个是一个新的、哦、啊，它还有专门有提示。这有新的内容啊！ 你别写咱们单位的名字， 还有什么？我要投诉，我要举报，还有经营者基本信息、经营者地理位置、消费者维权知识、消费者维权法规等等， 还可以学习， 哎，都有， 这很好。 啊、你这就、啊、就是举报之前先学习一下啊。 嗯， 比如说， 我 其实我老早之前就想举报了，嗯，举报的就是鲍师傅， 啊，对， 是吧？ 现在不用你举报了，人都开始查了， 哎。 都遍地都是，说怎么那么多鲍师傅啊？鲍师傅怎么那么忙啊？这糕点品牌鲍师傅屡被山寨门店这个困扰，近日启动了维权。本市工商部门已经对全市带有鲍师傅字样的糕点店进行系统排查，调查核实后将依法处理。 嗯。近日呢，市工商局接到了北京鲍才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举报，称北京有多家糕点店侵犯其鲍师傅注册商标专用权。近日呢，市工商局组织全市执法力量，对16个区的33家涉嫌侵犯鲍师傅注册商标的糕点店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多数门店都在门店的显著位置和所有糕点的外包装食品袋上使用了鲍师傅的字样啊，而且不能提供有效的商标注册权注册证和授权的手续。 那么工商部门现场表示呢，将密切关注相关案件线索，结合商标权利人的相关诉求，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并依法处理。 哎，其实这个我们就大家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看到，就突然之间你家周围就冒出了一家咚鲍师傅什么糕点店，而且刚冒出来那几天一定是无数人在排队，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嗯，这些人好像眼熟，每天都来。 但是，对，所以你就很难辨别哪家是正经人家开，哪家不是。 哎、对对。 据了解呢，鲍才盛餐饮公司，哎，鲍师傅叫鲍才盛。 嗯。 鲍才盛餐饮公司在2013年注册获得鲍师傅商标，用于经营糕点、面包等商品。店铺呢都是直营的方式，在北京的数量14家，全国才有26家。 哎、嗯。 但咱们看到的差不多上百家了吧？ 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通过网络搜索可以发现，仅北京地区嚯有200多家鲍师傅门名称的门店， 嗯， 所售糕点品种、样式及外包装都十分相似，让人是难辨真伪。 哎呀，假作真是真亦假呀。来看一下这个， 尝一口来判断吧。 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吧。首家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开业了。 嗯， 日前呢，全市首家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在通州区北京国际图书城开业，这是全市首家24小时无人值守的智慧书店，更是24小时智慧书店的样板间。那跟普通的书店不同的是，这家书店无人值守，刷脸扫码 进门挑选商品，机器人扫码结算，离开走人啊、 哦！ 所有环节都由顾客自助完成。通过首次注册刷脸进入后，顾客可以在可以24小时在这里购买图书，还能购买饮料、文具等快消品。 好，就是能待24小时在这里。 嗯，哎呀，真是不错啊！ 但您可得出来啊！ 哎呀，好， 满了一会儿。 哎，好，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呀、啊，咱们玩点情绪，是不是？今天外面天气还不错，这是怎么说呢？就不一样的天气， 哎 啊，这样有没有不一样的情绪蔓延开来呢？ 确实有种江南水乡那种湿乎乎的味道。 哎，你可以给我们写一写此刻此刻的心情。 难离临别，心如如行云流水，月下门推，心细如你脚步碎，能不跌千年悲托，却难做你的泪，真几绝，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手却撕碎，我本一些恶魔相不对，你都要以为一根竹下大地间 来看看吧，大家都在抒发着怎样的情绪、嗯、难受的李小胖就说了，昨天我还说哎呀要不要减肥呀，今天一看下雪了，这身肉全用上了，暖化啊！哎呦，你这个也能找得上啊、哦、 但是他也提示大家今天出门都看看天气预报， 哎呀 确实比昨儿冷多了。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人想不干什么真的能给自己找到各种理由和借口啊。 是是是，这儿一位说，哎呀这雪终于办了证进来了啊， 嗯， 雪的胡子都白了， 哎呀好， 变成冰了， 哎呦 你看人这名字起得更厉害， 嗯， 世界级退堂鼓表演大师，关键时刻掉链子， 哎，是你这跟这雪差不多， 善打退堂鼓。 来来来来，还有我们看一下啊，还有朋友提醒呢，肖野说大家真的慢点，尤其骑电动车的，我在这等红灯呢，旁边这位大哥跟他的车就横着倒下了， 对，太滑了， 哎，这个路确实啊。就是他尤其下这种小米粒儿似的啊、嗯、他如果一会儿半会儿滑下不就化不了的话，这就跟铺腾沙似的啊。 对，而且这电动车咱也别骑忒快， 嗯， 偷偷偷的。梦回大堂说，顶雪加班来了 啊， 雪莉有那么点脏，一股土腥味 儿。哎呀，你看，让你这个一描述啊，如果你给你换换词儿是不是， 那你来一个，你给他改一改， 雪莉掺杂着 大自然的 季节，对，大自然的味道，对不对？大自然的 芳香， 芳香 泥土的味道， 哎， 在我四周蔓延。 对，他这不要用脏，是不是？嗯，这么有感觉的时候，这个词儿一出，你 有人跳进来说，我就是觉得脏。嗯、 来，郭银就说了，醒来第一眼朋友圈下雪了啊、哦，第一反应就是打开876，就知道你们肯定在聊这个。大家早啊，好，先进到广告，听听广告，咱想想情绪。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零元得，详询10086。 这孩子自信飙英语，力不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珍惜。 哎呀，今天早上， 哎呀，看到大家的信息。哎，大帅的心态都平和了， 对，我都换了音乐了，我跟你说我都不动了，我跟你说我都快睡了， 特别的美好啊， 对对对， 各种各样的经历， 哎， 因为今天早上突如其来的这场雨夹雪， 嗯， 啊，所以让大家的心态心情生活方式可能都有点不一样， 一下子湿润了那种烦躁的心情，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尤其是北京应该说是前一段时间连线的时候，是咱们的气象工程师还说是已经七八十天没下没有雨水了吧？ 非常的。 那这一次，这应该是隔了，我觉得应该100多天了都没有雨水，然后终于今天见到点雨水了。然后，所以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啊，咱们抒发一下情感，尤其是今天还是周末，大家想到了什么，想说什么，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 嗯。 看一下，哇，有一位小绝尘。我觉得他这个今天早上一下子也是动了真情了， 他那都是长篇， 哎，他这么说的，他说等了你那么久才在一个想不到的时候让我没有防备的被润了一下眉梢，就像这么多年前他给我的生活飘了一次菱花打湿了我的睫毛却又要走了吗，勾起那么多年以前藏在心里的那点伤感，骗我再经历一次遗憾。不过好在的是，你走的真的那么快。我知道，这是春天，你再怎样撩我的心弦，也挡不住暖暖的蓝天。这小绝尘是写的里边有故事啊，这是， 嗯， 这是应该，这有谁又要撩你，但是你觉得你走吧啊，哈，你别撩我了，这我已经有蓝天了，嗯，哈哈，完了小绝媳妇儿，嗯，来小绝尘你给我解释一下， 他把大帅高兴， 对啊，来 大家发点这事儿他都乐坏了， 哎，看看看， 刚才不是说不让说脏这字吗，你看上面新兰说了， 说什么 啊，是说不让说脏这个字哈， 啊，他想到了什么新的好的， 埋汰， 哎，好， 你敢说血埋汰可不是才来的， 还是用脏吧，好吧，来看一下，还有冰 IC 说了，下着雪听着大家的声音，然后呢今天我的童装店开始了， 哦，开张了， 哎呦，开张了啊，瑞雪好兆头啊，这个大帅你家娃衣服我全包了，行，你这样啊，我先努力先生一个，哎，真的啊，这不错不错不错，今天你看 您会后悔的，他这一生气一使劲生一个连， 对， 童装店还开不开， 哎，就我努力啊， 改了他们家库房了， 哎， 英英说，哎呦这节目挺好，怎么我们家住机场这边没见着这雪的样呢， 哎， 着急，哎呀 雪飞走了， 是您那儿经常见着，我们这儿是好不容易瞅着一回啊， 来看看还有其他方面的朋友啊， 哎，这怎么公交车电视上看见876的镜头了 啊，我们台去公交车上做广告了， 还是我们屋里有监控拍着我们俩放 啊，直播现在已经上公交了吗，嗨大家好， 什么情况啊， 嗨你好，哎呀我天哪， 对， 看一下啊，还有 说此情此景的感觉呀， 嗯， 明天千万别再下了， 哦， 明天过生日约了心仪的姑娘，希望明天天气晴朗一切都顺利， 你看看度，你知道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在约新认识的姑娘吗， 你听听你大帅哥的介绍， 哎，就作为过来人没有，就是你看你下雪天下雨天这种意外的情况下 一把他搂在怀里， 哎，你才能有这种表现的机会，你才更有氛围和感觉， 对，你问他你冷不冷 啊，你冷不冷， 是不是 他就回答了， 哎，憋 死我了，松快点吧，哎， 你冷吗，为什么不多穿点衣服， 哎 呀那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见了， 哎，来看一下， 你这时候别埋怨人家， 哎呦哎呦呦呦呦，一让魔开始给我们写诗了，我就知道， 哦，又开始， 我就知道，啊，他肯定前半 亮亮才华， 前两句肯定还是很像样的，我们再听一听啊，初春时节碎玉飘， 嗯， 恰似仙女洒琼瑶，待到寒苏且住了，好，我们看下一条， 看他说的那个也比较形象， 哎，叫什么， 如果下大了呢， 啊， 不是这个耍笤帚的耍笤帚，抡板敲的抡板敲， 哎，这个也对， 那人这就是为哪写的，你知道不知道？ 为哪写的？ 扫雪铲冰办公室。 嗯， 对不对？除雪，但是今天真下不了这么大，我估摸着。 对对，人曹宇还说了啊，机场首都机场，机场东路已经下雪了，所以刚才那位姐妹，您不用着急，雪已经在去你们那的路上了。嗯。 毛毛说：“我得表达一下，谢谢老公，大周末的还开车送我上班。” 哎呦， 哎呦，一定得给我播呀，高磊。 嗯啊，高磊现在正在床上下雪呢啊。 对呀，从春节到现在一直上班，老公就是为了我能在车上补个觉，专门都是开车送我上班。 老公真好。 大帅，你学学，你这马上就要上岗的人。 我送他得开飞机来看一下， 给人空投啊。 来看一下啊，忙里偷闲说我没见雪呀，拉开窗帘一眼望去，天灰蒙蒙的，地面上片片水渍啊，这个能感觉到湿冷的气息。 有有有， 打消了骑车和朋友出行的计划，打车健身去。打车健身去呀、啊、 这生活品质 你能不能跑着去啊，今天早上这么好的空气，对不对？空气中水气那么足， 别瞎说，这天跑着去不得呛着吗？ 啊，好，那 都是那埋汰的味儿。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天是吧，刚下雨，把这个空气多清新湿润的。 对，大姐不用钱，呲溜滑。 嗯， 崔普说了啊，雨中和我的宝贝散步。 哦， 回家吃了自制咖啡和布里。 哎呦。 午餐就烤羊腿吧、 哦、 下雨天就得这么美。 哎呦，您这早中晚完全是中西结合呀。 早上起来还挺文艺的。 哎呦，早上起来还文艺的，有点文艺范儿，来点西洋范儿， 开始茹毛饮血，大快朵颐了。 哎，您再弄点大碗酒啊。好，来，接下来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抒发一下今天在这样一个别样的天气当中的别样心情。好，接下来时间为您带来体育和一组实用资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巴黎银行公开赛，费德勒、德尔波特罗闯入八强。 哎，在美国呢，印第安维尔斯当地时间14号进行的巴黎银行公开赛当中，是吧？瑞士天王费德勒、阿根廷名将德尔波特罗在第四轮分别战胜各自的对手，顺利闯入了男单的八强，这不是很正常吗？ 嗯，好，是。这个他们如果没闯进去我们再报好吧。啊，好。 另外呢，女子赛事里呢，世界第一罗马尼亚人哈勒普艰难战胜克罗地亚的球员马尔蒂奇，挺进半决赛。哈勒普在半决赛当中将对阵本次赛事的黑马日本选手大阪直美，后者在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以6-2、6-3击败了来自捷克的前女子世界第一普利斯科娃。 哎， 这个倒真的挺值得关注的。 嗯， 新老对阵。 对，好，那再来关注一下大家这个很多京城球迷比较关注的啊，北京国安的比赛啊，在昨天晚上，2018赛季中超联赛第三轮赛事打响，北京中赫国安客场3-0是战胜了大连一方啊，国安也取得了2连胜。啊，那进球的都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是这个索里亚诺9号啊，梅开二度，韦世豪建功，国安是3-0战胜了大连一方。 我是不是应该跳起来叫好啊？ 哎，对对对对对，呀，终于2连胜了啊，保持。 那天我还问我一朋友，我说这个踢的这个是吧，起起伏伏的，就状态不太稳定，你一直都支持啊，一直支持，为什么呢？ 嗯， 哎，要不然你说干点什么呢？咱就咱这情怀吧，这也是情怀啊。 对，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让无数人魂牵梦绕的邻里大战第40回。哦，落下大幕， 这是林丹战和李宗伟。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没有人想象的那种荡气回肠，也不如期待的那种一波三折。林丹以21-16、21-17直落两局横扫李宗伟。这个结果还是应了那句话：超级丹用行动诠释了 对那个 该是谁 还是谁啊。 李宗伟又是对林丹三连败， 是是。哎，我看他们这写稿的尺度很大呀。啊， 他是套用了一个小品当中的台词 啊，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大妈了，前面那一句啊。来看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就在北京时间3月17号的凌晨，2018短道速滑世锦赛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莫里斯理查德体育馆结束了首个比赛日的争夺。哎，真够辛苦的，这刚参加完这个 对冬奥会啊， 对呀、啊，中国队发挥中国男队呢发挥不错，在三个单项的预赛轮次当中呢，全都顺利晋级了。无缘平昌冬奥会的维克多安啊安贤洙呢、也在所有的三项比赛当中顺利晋级。 哎，好。 加油吧， 哎， 是吧？ 是 你这个，他已经不在他们那儿了，怎么判也不能。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其他地方我们还会不会这么多犯规，是吧？ 后来我们也用武大靖，不是用实力说明了问题吗？ 哎， 你想怎么判呀？我们有实力。 哎呀，那接下来要说一说这个，就是举办冬奥会的这个国家呀，又爆出了几个丑闻。哦，这个事情、有媒体报道说这个韩国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选手崔载宇和金志贤因为涉嫌对女队友性骚扰和施暴被他们国家的滑雪协会永久除名了。 嗯，那也应该呀， 那 你干什么去啊，你不好好滑雪， 好 耍流氓可不行。 哎呀哎呀，这个要不说风气是容易传染的、哎、不要轻易耍流氓。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的时间， 上梁不正嘛，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此时此刻看到这种天气情况下， 这也是冰冰雪雪的， 对，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 哎呀，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心情，分享一下啊！ 你看人湿湿 湿湿，哎呦，这是下雨湿的吗？ 这小冰碴儿 啊， 打在车上的噪音还挺大，我不得不把声音调得更大，才能听到你们的抒情。 哎呦， 你看人写的既实在吧， 还有点诗意， 有点意境， 对吧？ 有点意境， 我要听到你，哎、 强过烤羊腿吧？ 哎呀，好。 当然我个人是更向往烤羊腿啊。 嗯，还有那个有一位叫问号音乐的朋友就说了，我就纳了闷了，为什么每年暖气要停的时候雪片就如约而至呢？我就呵呵搭了，因为雪片也知道有暖气下来也冻不着你啊。 没事，咱20号才停止供暖。今年厉害了。 对对对对对啊。 这个小意思说，哎，刚摩彩儿说那个想起我爱我家里边贾志国说的 哦， 天上下雨地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一夜思量千条路，明早依旧卖豆腐。 哎，好 你 这是多少 光说不练， 这是多少人的状态啊。来看一下钟说了，我也纳了闷了， 我这个一洗车就下雨的诅咒什么时候能不灵验呀？我昨天刚洗的车。 你以后跟我们预报汇报一下吧。 是这样啊。就是今天像下的这种东西啊啊，就我们都没法遮住它雨或者雪，顶多算是个全身抛光，根本不能算上给你洗车啊。怎样的雨 怎样，你还刺激他呢，用这歌。在路上说，今天在职研第一天上课，路上看到雪粒也没什么感觉，听到大帅放着音乐，我觉得苍天终于可怜首都人民，我们都快干炸了。不是干炸，我们快干炸了。你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叫戴雅丽说，此时此刻我就想问问谁是昨天的男主播，他还强调了昨天可以洗车，谁强调的？ 预报编辑江南说的。 哦， 昨天的洗车指数是2啊，比较是一洗车。 嗯， 哎，我干嘛说这个？不是我啊，不是我。封锦平说，就是俩字儿跟你们说， 哦， 舒坦。 哎呦， 哎呦，这是非常难得的。 嗯，就是这种天儿，坐在阳台上是吧？感受一下，打开窗户看一看。是 对对对， 别冻着啊， 别跟高磊学， 哎呀， 吃好几个鸡翅站阳台上想飞。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此时此刻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写段文字分享一下吧。接下来为您继续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这个实用资讯啊。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正在全国热映。那继票房超过 1.7 亿元之后，打破中票房超过 1.7 亿是打破了中国纪录电影票房纪录之后呢，截止到3月16号，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再创佳绩。这部2018年开年最厉害的电影，不仅用影镜头记录下了中国工程的一个又一个传奇，而且影片本身也成为了中国影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再来看法国合家欢动画《虎皮萌企鹅》昨天开始上映，片方呢昨日发布最新的原创同名推广曲和 MV。 这首歌曲呢由第二季好声音的冠军李琦助阵献唱。电影的主角虎皮企鹅呢萌趣可爱，造型颠覆传统的那种黑白搭配。 想象力不错。 哎，它动画片嘛，就是不能太那个局限， 对 吧？对？ 在电影《芳华》当中饰演萧穗子的钟楚曦是吧？ 啊， 对。最近呢，完成了他的新作品，叫《脱单告急》啊，他扮演了剧中的女主角关心。表面上看是个特别酷的女孩，在内心里呢，她敏感且柔软。现实生活当中，钟楚曦也说了，说我就是活着的关心呐。啊，爱情喜剧《脱单告急》将于4月20号在全国公映。 行，我们还是来看看下面这部吧。 哎， 由张家辉导演，张家辉、徐静蕾、何炅、于南主演的警匪动作巨制《低压槽》定档4月28号。 哎呦好。 电影《低压槽》是五一档中故事性与动作场面兼顾的品质之作，为观众和市场打响了2018年警匪动作题材的头炮啊。张家辉还是比较有品质保证的。 嗯， 非常喜欢的演员。 哎，对对对，张学友的弟弟是吧？啊。 谢谢你啊。 这是他自己开的个玩笑啊，说由进入第八个年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的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将有6个国家的7部剧目上演。那由立陶宛 OKT 剧院带来的《海鸥》日前在这场戏剧盛世为这场戏剧盛世拉开了帷幕啊。3月23号到25号法国马赛剧院将会上演莫里埃晚年的巅峰之作《可笑的女学究》，精准描绘女性解放过程当中产生的种种荒谬可笑的社会现象。22号到24号成立于1852年的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将带来莎士比亚经典之作《暴风雨》。俄罗斯联邦 达达斯坦 共和国卡山卡查洛夫俄罗斯模范大剧院将于6月29号和到7月1号带来《黑桃皇后》啊。还有就是波兰卡奇米日戴梅克洛兹新剧院的《福地》将于7月6号到8号来上演啊。本届邀请展还联合社会戏剧制作力量首次推出了邀请展特别单元，北京人艺演出 中心演出中心原创剧目邀请展等等啊，用两部原创力作来回馈广大观众。那将于3月30号首演的北京人由赖声川执导，以经典文学蓝本为基础，嵌入诸多飞速发展的时代特性。4月5号首演的悲喜剧陌生人由演员何冰导演，独特的叙事结构使作品很有悬念啊。 昨天给你安排那北京人了吗？ 那哦，对对对 对吧，对吧？不是咱们仨还得来一来 啊，我们还要 学习学习去。 对对对啊、嗯！ 另外呢，昨天晚上大型人文讲述类节目《中国故事大会》第二季在北京卫视回归。首期节目当中呢，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燃情开讲，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还有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冠军武大靖，国家队的运动员周洋和张红等等嘉宾呢，都会和资深媒体人在节目中分享冬奥会运动健儿与国家体育事业贡献者背后的故事。 嗯，哎，还有呢，就是说一说，其实大家想要买一件中意的艺术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不知道上哪买呢？近日呢，由上泉美术馆推出的艺术方舟艺术市集在北京宣布，今后将打造一个平价市场，让大家买得起新秀艺术家的作品。 哦， 哎，这个不错啊！ 新秀艺术家，大家关注好了。哎、冷静，也要是 3月23号到27号，艺术方舟艺术市集国内巡展第一站将会亮相北京1+1艺术中心，现场所有作品均价不超过3万块钱，而且展览现场还设有沙龙论坛，展览期间会邀请专业人士和公众座谈互动。北京站展出结束之后呢，艺术市集将前往上海、广州、深圳，之后还会启动世界巡展，这给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们又提供了一个平台啊，让他们快速成长。 对，大家也可以鉴赏交流，不要一想到艺术品就是钱、 哎、对 吧？ 对对对 对，能够近距离的介绍真正接受真正的这种艺术品很好。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心情，在这样的天气里你会想到什么、你想抒发怎样的情感，或许跟这首歌更配哦。要 你在我身旁，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在何方，眼看天亮， 哎呀，实在不想打断这种 意境， 意境对吧？但是小裴给我们发过来一条微信，我觉得就一下子说出了这种场面。他说，早上好，哎呀，我泡上一杯咖啡，听着你俩的广播，我就静静地坐在窗边，我时而跟着你们大笑，时而听着歌声陶醉。这生活， 他为什么不出门呢？ 为什么呢？ 昨天走了20000多步， 哎呀，好， 实在是累着了。 说今天这个天气就应该好好休息、啊， 就应该好好休息， 正好正好。 嗯，黑白年代说都说春雨贵如油，在我看来，今年的春雪才是迟来的惊喜。 哎呀， 走在路上看雪花飞扬，这时候只能说，能不能再下大一点呢？关键是我咋没看见雪花呢？ 哎呀，不要贪图，只要去享受就好了。有一种幸福叫简单说，低头给你们发信息，真的想抒发一下对久违的雪的赞美和思念。抬头再看天空，雪没了。 时不我待 呢。哎呀，是，就发完了一看没了啊。 对，这都得抓紧。感谢说了、每天都在听我们出发吧。第一次交流。早起下雪了，7年前的今早儿子出生了。祝儿子生日快乐。 哎呦，今天是还有一位，我觉得不光是你看这是一位生日、应该还有一位是结婚纪念日。他是95年3月17号、 好日子， 是我和先生领取结婚证的日子。那天我们兴奋

千家人都繁华，夜静谧窗纱微微凉。拂袖起舞于梦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没有听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为什么是有这样的情绪呢？是因为今天的天气不一样了啊！我们盼了很久的雨水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 微微的降了一下， 微微的降了一下，跟大家悄悄的打了声招呼，说后面还有更大的，这是我们的期盼。当然，那个我们今天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情绪，想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你就想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写一段文字啊，你都可以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我们看到房山长阳下了很大的雪，嘻嘻哈哈给我们说的，房山长阳的雪大，可算是看到久违的雪了。哇， 我想大哭一场，为什么就不到朝阳来呢？ 对， 到长阳都不到朝阳， 对， 这差多少？ 他是不是记错地儿了？ 哎， 看看啊！ 不过我一听这霍尊这歌，就觉得这衣服袖特窄， 那也好， 穿那宽袍大袖 想甩是吧？ 对，走道都慢。新兰说：“难得雪花飘落地，今晨又要赶大集。” 哎呦， 庭院果实未落地，天道酬勤是真理。 哎呦， 人家这就 开始，哎，你这自己写的吗？还挺好呢， 有点意思。 对对对对，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 Betty 说了，雨雪点稀稀落落的随风飘落着，看着睡眼惺忪的爷俩起来给他俩准备早餐，热气腾腾的包子，两种水果，两个煎蛋，再加一碗热汤，哇哦，感觉幸福就是累并快乐着。然后老公送娃去上学了，我回屋一看，我的内心就像这小雪花一样，稀碎稀碎的，给我整得乱成八糟的。中午回来，你俩就吃干馒头干吧啊！哎呀，这前面自己还正在走进意境啊！ 对对对， 打开房门，发现现实是如此可怕啊！ 对，这文艺也得耍对地方，是不是？你非得给人喝杯咖啡，人喝完说：“哎，汤药我就不喝了。” 啊， 说这不是受伤的啊！来说说这个，哦，太阳说生完二宝之后。第一次开车 哦， 好久没听文艺广播， 嗯， 时隔四个多月都快不会开了， 嗯， 从地库出来才发现是哇阴天，这心情怎能让人好起来呢？ 哎，你看，这个心情，当这种心情的，当这种天气的时候，就适合抒发心情， 哎， 你抒发一下嘛。 你大晴天的没有这情绪， 哎，你如果觉得伤感，你就抒发一下。 你看人家小刘就抒发了吗？ 嗯，抒发怎么抒发的？ 爽。 嗯，好。 还是个姑娘， 哎，好， 哎呀， 非常豪爽，我都能看到你满脸的胡子。 不是，确实他这照片有股那个孙二娘的气势。 哎，好， 是吧？ 哎，来看一下啊，花西贝也说了。平时我都是自己开车，一直想互动来着。 哦， 今天老公终于开车了啊，我终于有机会了。这小雪天啊，这小雨天啊，陪着老公去赶考，祝他顺利通过。陪着老公去赶考，谁料黄榜中状元， 对， 得 中榜魁， 哎，对对，中状元，中状元， 嘿嘿嘿， 望着宫花好盛夏呀！ 大帅那意思说让您也考一轮， 哎，你要不是去替夫赶考吧， 你还能当驸马？ 哎，好好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都在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啊，说一说您此时此刻的心情。 哎，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像火麒麟说了，羽绒服洗了，秋裤秋衣洗了， 对， 你给我下雪了，你 我羽绒服也是现拆的，刚洗完都封起来了 啊、哦。好， 但是也有轻舞飞扬这样的， 嗯， 我的心情好，并不因为这雪， 嗯。 就因为不上班， 哎呀，好吧，不上班，有机会看看美景去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来吧，咱们向世界出发。怎么了？ 对对，这还先得真的致敬一位朋友。 哎呦， 他家宝贝儿 ，Jenny 和 Sky 说，他家宝贝儿6点就开始练这个短道速滑的训练了。 哎呦， 咱们听咱们节目是结束了，完事儿回来的路上。 哎呦， 说听你们放那首春泥啊，差点忍眼泪没忍住都掉下来，肯定是宝贝儿苦啊。 哎呀，是 是 是， 不是说这冠军说， 我们希望他。这个是吧？ 得众魁元， 哎，对对，谁料梦中状元， 全是这一句了。 来来来看看、这个关注一下啊，通州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部门作为小时自助服务厅下放受理权限，全市首家试点，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那记者探访时候的就发现，通州出入境管理大队制作了整套业务流程的操作指引牌，同时呢安排工作人员在自助服务厅为办理取证和签注业务的群众来解答问题，晚上呢还会安排民警随时为在自助服务厅办理业务的群众提供帮助。据统计，自去年9月出入境自助服务厅开通以来，通过自助服务厅办理发证签注业务4.25万余件次啊， 这老厉害了。 对，而且说是这个取证不到1分钟啊，人家服务到5夜呢、 晚上人家都帮着您。 对对对， 真敬业啊、向您致敬。再来提示一下啊，游客个人原因取消出行的纠纷比较多，旅游部门也提醒您妥善规划，合法维权。哎，提前报了旅行团，出发前呢，因为一些个人原因临时不能成行了，钱能不能退啊？怎么退？相信这是许多游客出行前的一些顾虑。 对， 一直以来呢，游客在和旅行社沟通中，因为旅行社不愿意退钱或者要求旅行社退全款未果产生的纠纷屡见不鲜。 哎，广州市旅游局数据显示，17年的1月1号到18年的3月13号，旅游质监所共接到旅游投诉是3124件，其中由于游客个人原因不能出团导致退团扣费纠纷的投诉一共是347件，占总投诉量的11%啊。还有、就是、 看一下， 对对， 引起这类投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嗯， 被出境游目的地国家拒签、身体健康的因素、报团时候个人信息填写错了。 嗯， 本职工作与旅游计划发生冲突，出游前证件过期或者直接丢了， 嗯， 出境游保证金担保不成功等等， 嗯、 啊，那么广州市旅游局也表示了，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出行的时候，游客和旅行社呢应该依据法律与合同进行处理，所以您看清楚合同啊，哎、 对对对， 维护双方的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5条规定呢。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这是有明文规定的、 嗯，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活动啊，首届未来环球嘉年华泛音乐节近日在这个叫凡呢啊，叫 金字旁一个平凡的凡、 凡音乐节近日在北京启动，那将领衔4月21号至4月23号温州首站演出的孙楠、张远以及超级童颜乐队以及杨思杰、吴佑轩等歌手都前来为启动仪式捧场，表示一定尽全力为乐迷奉上一场最富于激情的现场演出。再来关注一下承德吧， 叫凡音乐节、 啊、为什么我也在纳闷，为什么叫凡，它一定有个解释， 它后面是为了跟那个范粉丝那个范谐音嘛、F-U-N 范，那为什么用这个凡呢？ 对呀、 啊、哎选这个这个我看 你们这凡音乐节到底是我是喜欢不喜欢、啊、 有解释 啊，你说 他说是这样啊，凡作为一种金属，在地球数亿年的变迁当中，通过无数可能性和随机性最终才得以诞生， 我们看到看中的就是他们主办方看中的是其他稀有性以及彰显独立个性的特点， 是 希望把这种独一性作为熔炼音乐的催化剂，迸发出全新力量，因而凡最终被引申为本次音乐节的核心概念。也就是因为这种物质它是得来很不容易，有很多的随机性。 是这它反正是个难溶金属，不爱、就不爱被那个热火溶解啊，有延展性，质坚硬无磁性，具有耐盐酸硫酸的本领。 好。行，我们接着这个音乐会，我们也上了一堂 就顽固不化 了。上了一堂化学课啊。好，那再简单说一下承德去年旅游收入是 683.48 亿啊，一共接待中外游客 5796.5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 25吧 啊，25%啊，好，不好意思，加了个点五， 但是反正真是不少。 一会儿承德这个 急了， 旅游局的来找我了啊， 你给你降下20多。 来， 今儿的话题， 对的，说今儿话题啊，有一位朋友刚才说呢，说想要在这种情况下 啊， 他的心情特别想听一首歌 哦， 你这找 是对他要听。成都是不是？ 对，他说这种天气里，对 清 茶说这种天气特别适合在家听赵雷的《成都》，那咱就先听听。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那就不要忽悠。 哎，你觉得特别自然就讲这句。 哎，今天看看大家的心情吧啊。这个有一朋友还求匿名啊，说刚才我送女儿去跳舞，她非让我把天窗全部打开，兴奋的等冰茶掉进车里落在她的小手小脸上。可关键是她在后座，让我打开前面的窗户，落了我一身。我要是我闺女，我就说来闺女啊，我给你找个好地儿啊，你看这人车顶上行不行？ 你这肯定你闺女找你。小芝也说了，这样的天气我心情有点忧郁，我两岁多的宝贝女儿却特别高兴，兴高采烈。 哦， 下雨了吗？ 哎呀， 她就喜欢下雨天，穿着雨衣雨鞋在雨中漫步。 哎呀， 你看。小朋友的活泼劲儿跟我们不一样， 对， 他可能喜欢这个天儿，可能喜欢这种感觉，可能喜欢这身衣服，平时得不着穿呀、 对，就那天都穿， 赶紧穿出去高兴高兴。哎呀，真好看，你看他就高兴。 来看看啊，还有初心说了，初心说我这是因为你们的幽默，我关注了北京文艺广播，然后这是发送的第一条互动短信， 谢谢。 他说羽绒服刚送到洗衣店，下雪了，昨天刚从朝阳来到。长阳下雪了， 哎， 就赖你。 对，你赶紧回来行不行？初心 哪里走？ 要不然人说嘛，不能忘掉初心呢。 真是，就这个原因对吧？ 来看看， 不能让你走了。 还有， 小萝莉，每到这个天气，我都会想起我小时候叛逆，离家出走，躲在宾馆里，看着窗外下着雨那一幕。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妈妈。 哦。 哎呦，你怎么那么小离家出走啊？ 这孩子谁都有过那个叛逆的时期， 是是是， 千万不要做冲动的事情啊。由于今天，尤其是今天有很多小朋友肯定在听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 啊、 这个不可取。 对对对， 你看他都害怕了吗？ 你看这后来留下后遗症了吗？一见下雨天 心情就不好。 嗯，这个还有金牌咖啡说了， 操碎了心， 喜欢雨、哦、喜欢它落在叶子上的声音，淅淅沥沥的小雨，瓢泼的大雨，亦或是电闪雷鸣，我都喜欢。 嘿，那我跟您说， 嗯， 您就应该六点多钟起 哦， 那个时候听到那个小冰珠一粒一粒蹦蹦哒哒的打在很多物体的表面上， 哦、 噼里啪啦， 对对对， 细小清晰， 嗯， 就像嘴里吃了跳跳糖，真的是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 对， 特别俏皮，出来而且是一种惊喜。 嗯，小城故事说，老公昨日把车擦。 哦， 今晨小雨润无声，心情真好，终于下雨了。您这四句请问是什么节奏和什么结构啊？小城故事 了那首歌。 嗯，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 来，哎，还有海琳娜说了、 哦、 三岁的女儿果果非常喜欢下雨天打着雨伞，而且他现在正趴在车上等着听你们念他的名字呢。 果 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这个有没有想到一只鸡？ 对，我也觉得你大帅哥这是有成果了呀。 哎，好， 赶紧抱吧。 哎呀，小果果，那个要不然一会儿来找叔叔一起打着雨伞玩啊。 等着果果的回复 啊，说不要。 要求说大雪小雪飞落地，润物细无声。 哎， 下雪哦， 心情飞扬起来。 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 本节目由中西旅游赞助播出，中西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呦，刚看到一条新闻 啊， 说是15号在江苏南京有一架由泰国曼谷飞往南京的航班在降落过程当中遭遇雷雨天气，它的一侧发动机被雷击中啊，导致外壳破损，所幸的是航班顺利降落啊，机上400多名旅客是安全入境啊。 哎呦，这个好消息 啊，有惊无险， 真的是长出一口气。 嗯、 啊，大家出行都得注意安全啊。 对对对。 我们也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吧，因为比较特殊嘛。 嗯。 虽然这个降水不大呢，但是路面比较湿滑，您开车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 嗯。 那来看今天的预报呢，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啊，各位4度、 哦， 最小相对湿度50%。 嗯。 今天夜间呢，阴转多云，有轻雾或者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 嗯。 哎，最大相对湿度80%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些这个奇闻异事啊。先来看看咱们今天不是要思考嘛，对吧？ 对。 那牛津大学呢就要求学生要多读女哲学家的著作。 为什么读女哲学家著作？ 哎，这我们来听一听啊。英国牛津大学哲学院要求教师今后推荐阅读的哲学书目当中40%为女作者著作，以吸引更多的女生来学习哲学。 哦。就是说开源呢、 是就 是 让为了能让更多的女生，因为有的我不知道这个女生他们的这个哲学的思维能力或者思考能力是怎么样子的啊，当然因人而异的，他那么可能的逻辑是好， 如果我们男性的哲学思维你们女性理解不了的话，来，我们找个女性来给你写一下。 也有可能。 嗯， 提出增加女作者比例倡议的保罗洛奇教授原来是哲学院委员会分管平等和多样化的委员。 嗯， 哦，怪不得即将主管本科生的哲学教学。哎，谈到这个学院即将为本科生开设的女性主义哲学课时，他说呢，哎，部分是因为有意思，部分是为了在牛津提高女性主义哲学的关注度和地位，向女学生传递哲学为你而设的信息，啊，特意这么做的。牛津大学呢，近来出台了多项措施，提高女生学习兴趣和考试成绩。那像数学系和计算机系，2017年起延长了考试时间；历史系呢，则定于下半年起允许学生将一场期末考试的试卷带回家或者宿舍里来完成。 哦， 哎呀，历史的试卷带回宿舍可太重要了。 哎，我当时我说的，我记得我是听过谁说了这么一句话 啊？ 他说，女生的思维本身就非常的可怕，加引号的啊，说如果一个学了哲学的女生的思维就更加的可怕， 那不就无敌了。哎，你不是说你要考牛津吗？ 什么，我喜欢吃牛津。 我天哪。 来来来，小吸血，这个看看大家的互动吧，好不好？小吸血鬼还说了，一早起来啊，就不自觉的在哼着《成都》这首歌，结果没想到，嘿，一唱歌，你们也在放这首歌，我现在心情就特别特别的好。 你知道他为什么今天互动了吗？ 为什么？ 因为今天阴天 啊， 要不然小吸血鬼能来吗？ 他们不出来啊， 怕太阳。 我天哪，他头像还是只刺猬，哇，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真可爱，真可爱。哎，A 涛说了话题我接不上啊，你说我从上海一路看雪到天津，在北京过完年一个多月，北京不下雪，我这刚回来俩星期，你这儿又下了。你知道北京一下雪，上海的气温从24度一下就摔到了10度 哦。 别显摆了，我们这儿都0度了吧？干什么？ 来看一下啊， 那没暖气。 说再见说了啊，跟过去说再见说了。以前啊，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在下雨的时候在操场上站着，就喜欢那种雨打在身上的感觉。 哎呦， 哎呀，现在不行喽，找不到那种感觉喽，年纪大喽。容易感冒哦，是不是想起了《匆匆那年》 啊？你这为了不去上课，做出这么大牺牲啊，不好吧？ 可惜谁又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情没空反复在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反悔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 哎呀，真的是这个今天早上啊，陪着大家一起在这种特殊的天气当中走了一遍情绪，哎呀，这种感觉是特别棒的啊。 你通畅了吗？ 通畅了，通畅了啊。像还有很多朋友在互动着，我们简单看一下啊，像马鸭、红木小石，我们都已经看到你们了啊。 红木小石特别可爱，一会儿说老家是，一会儿嫌北京干，纠结来纠结去，最后还是觉得北京挺好。哎啊、 对，还有黑暗本色啊，发了好多，估计是因为老看我们回复不了他， 不是